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小若。这个学期开始非常的累，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可以早睡，第二天可以晚起。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在每天的路上多看看花，和喜欢的人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充满活力的982，耶！欢迎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这一期呢，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大型直播节目，我们版本的女神百分百。各位好，我是非常帅气、非常阳光、非常年轻的泽华。 大家好，我还是你们的丰台小何穗小雨。那今天呢是11月17号世界学生日，我们一起邀请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当然了，您可以通过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来收听我们特别为世界学生日准备的各档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进行收听和收看。 是特别的节目、特别的版本，以及我们两个人的穿着，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特别。今天我们两个人都穿了材质很舒适、看起来也很有时尚感的白衬衫。 你知道学生就喜欢穿这样的白衬衫，显得很乖巧，然后很阳光。 是的， 但是其实白衬衫还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你要选择一个好的白衬衫，你才能穿出来一个好的感觉。 白衬衫我个人认为觉得它很难选。 女生会怎么样选？ 女生首先我觉得白衬衫如果要是不是很贴身的话，会看起来有点奇怪。所以首先我们会注重它穿上之后的感觉以及它的舒适度。 男生其实也是，就是这个腰身啊其实很重要。普通的男生的这个白衬衫基本上是没腰身的，穿上去以后显得这个人非常的没有那个积极的那个阳光的感觉。 是的，泽华平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腰，可是今天他穿上了这一件白衬衫之后，我竟然从他的身上看出了腰身。 如果你也想像泽华一样有腰身的话怎么办呢？ 请选择我们的零度衬衫。 二维码此刻应该出现了， 是的， 大家应该是非常的动心，穿上以后就可以像小郭小姐一样非常的美丽，以及像泽华一样非常的阳光帅气。 是的，这件衬衫我觉得值得拥有，而且穿上之后感觉它不像其他的衬衫，如果你把它放在那儿，会很害怕说褶皱掉。 是， 对，它的材质，因为有，如果你买了才会知道它的材质有一点点特殊。 我特别喜欢这个袖子这个地方， 嗯， 穿到身上以后非常的舒服和非常的那个服帖。 嗯哼， 所以各位如果动心的话，你还在等什么呢？ 是的，可以来通过我们屏幕刚才上方显示的二维码来购买我们的这个衬衫。 是，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内容呈现给大家，所以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第一条呢，我们首先要来聊一个关于时尚的话题，因为毕竟周五嘛，我们女神衣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英国公主她有一件毛呢大衣、嗯、穿了整整36年。 哇，为什么生活这么的节俭？ 对，英国的安妮公主她很喜欢穿旧衣服，然后呢经常被媒体发现她穿着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大衣，有一件灰色的翻毛领毛呢大衣她反反复复穿过很多次，中间跨度长达36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大衣，第一次她穿呢是在1976年的时候。 1976年，看一下当时的这个穿衣品味，哎，很好看，很时尚。哎， 对呀、啊， 今天穿出来依然是非常漂亮的， 很漂亮， 那个毛领很喜欢。 对，所以安妮公主本人对她也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呢在2003年和2008年的时候，她分别又穿过这件毛衣， 颜值都没有变化，无非是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照片。 紧接着在2012年的时候， 嗯哼， 出席某一个皇家活动，他还是在穿件大衣。 小雨，你知道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嗯、 这么多年身材都没有变化。 对呀、啊， 所以一定是运动做得很好。记得锁定每周一的我们的女神百分百运动环节哟。 真的很爱做广告。好，所以呢，这也就是说明毛呢大衣，如果你要是想选择一件经久不衰、一直能够流传下去的、嗯，首先它的材质很重要。 是， 比如说我们真的可以花大价钱来买一件那种轻薄和保暖两不误的。嗯、比如说它的材质，如果不是100%的羊毛，那么就是100%的羊绒。 是， 对，这样的材质是无论放多少年都不会损坏的。 而且我觉得大衣是年头越久穿到身上以后越舒适、 嗯、 以及越有那种味道在。 那接下来的36年我们都不要买大衣好不好？ 我可以见证一下你了。 好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很时尚好看又保暖的大衣。 是的，今天既然是世界大学生日、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连线真正的大学生、 哎、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校园的一些情况。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北京青年广播就派出了记者小分队、嗯、为大家发现北京校园里面最新最酷的一些时尚动态。 是， 看看现在我们的校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虽然大学生活离我还非常的近，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我们非常美丽清纯的记者清纯，欢迎你。 Hello， 清纯。 Hello， 清纯。 Hello，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你可以来介绍一下你现在那边情况是怎样？ 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嗯， 那么这所学校呢是中国第一批招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 嗯， 那么我们今天的连线呢不仅是联络了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找到了在中国的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 哇， 那么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我的身边有来自哪个国家的留学生。 哇，很酷， 原来有惊喜。哎， 哇、哦、这里有一桌，看看是留学生。Hello， 那个 could you introduce yourself？ 哎呀，我的英文很别， 真的是很别讲。哎， 不符合你清纯的外表哦。 I'm from Vietnam, and my major is just study Chinese. Okay. Thank you.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旁边呢， 哎，不给我们翻译一下吗？我们这些英文可都听不懂的嘞。 不，我们能听得懂，但是我怕有些人听不懂， 所以他直接跳过。 对这个问题呢，我就要找人来帮我解决一下了嘛。请问你是他的同学吗？ 我是他同学。 他的同学，我看你是在帮助他学习。 嗯，对对对 对。我们中国的学生真的是很热爱帮助别人啊。 嗯。 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叫徐月一，然后现在是专业是对外汉语。 对外汉语啊，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今天是世界大学生日。 你好棒啊，这个都知道。然后是世界大学生日嘛，所以你有什么想对我们同龄人或者是青年人想说的话呢？ 我觉得21世纪的青年吧，肯定跟之前的肯定不一样嘛，所以大家就是比如说要有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想去交朋友啊，想去跟留学生一起交流啊什么，就不要胆怯，一定要去勇敢的，比如说参加一些活动啊什么。 我觉得你就好棒啊，谢谢，谢谢你们。好了，主持人，我们现场的状况就是这样。北京青年广播生而不同，以青年人的姿态面向全世界。 谢谢可爱的青春， 谢谢青春， 拜拜， 拜拜。哎，那其实除了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美丽可爱的记者还有一些国外的连线，也会在各个时段当中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除了我们女神百分百呢，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今天这个系列直播的其他档节目。 是的，以及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是非常的特别。你知道校服这个词对于大学就是在读的学生而言可能是比较讨厌的， 噩梦一般， 并不想穿。 对， 但是像对于小雨这样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他现在每天朝思暮想的就是有机会可以再度的穿上校服。 我竟然无力反驳你，你知道吗？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是说不穿校服不让进校门的，所以导致于我非常痛恨我那一身校服，而且可能因为当时时尚品味没有现在这么的好。 那个时候不懂，原来校服是可以变着法的去穿的。 是的，因为校服可以穿出时尚感。比如说，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当年穿校服的时候，可能穿出的是这样的感觉。 其实也是满脸的胶原蛋白的那种清纯的样子啦。 泽华，我还挺好奇你当年穿校服时候的样子，哎， 就很少年闰土的感觉啊。也是清新的啦。 没有清新，只有闰土。 然后呢？ 但是呢，最近各大时尚品牌都推出了一些衣服，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校服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哎，你知道这两年的时候开始流行那种网剧吗？网剧凡是校园题材的，你会发现他们穿的这个校园的校服是好看的， 很好看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那些校服它本身是好看的，重点是我们怎么穿搭。 对，这是最重点的。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并不是那些本来就已经非常好看的校服了，我们偏偏要把真真正正在学生时代穿的那种校服， 很真实， 现场来，很真实。 对， 有甚至有一件真的是我十几年前上初中的时候穿的。为什么要说十几年前？我是疯了吗？ 好在你的身材没有变化，不然可能会穿不下。 我的身材有变化啊，我是变得越来越好，好吗？ 所以欢迎大家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你们当时的这个校园的校服是什么样的？以及你在穿校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别具匠心的一些设计？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衣橱。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我们世界学生日的特别直播，我还是那个丰台小何穗小雨， 我是高中生泽华。一会儿我就会穿着我的校服来到直播间当中展示一下哟。干嘛要控播吗？控播吗？ 竟然一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好了， 虽然我们两个人有着这样的青春的面孔，但毕竟我们已经不是在校的学生了。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两位真真正正的学生。 哎，其中一位呢，也不用多说，就是我们女神团队的另一位女神小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磊。今天作为学生来参加节目， 你本来就是学生啊。 以前是作为主持人嘛，今天是作为真正的学生。 小磊分明是在呛声，意思是、 啊、 小雨姐姐，你没有这个资格哟。 不要这么说呀，志华。不要 很 扯我和小雨姐的亲密的关系好吗？ 另外呢，在小磊旁边的一位看似很沉默的女孩子，但她其实内心充满了少女感，她就是我们的维维，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嘉宾维维。 你看到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满脸的胶原蛋白， 所以请问二位，特别是哎，你们俩现在都不穿校服的是不是？ 不穿了， 大学校服基本不会在平常时候穿，只会在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有集体活动的时候会穿戏服，没有校服。 大学是有校服的吗？ 有戏服，戏服， 哦， 嗯，对， 戏服上会写着什么什么学院。 哦，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戏服还是挺好看的，就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这个戏服啊。 对，嗯，我今天打算带一件卫衣来着，但是可能那个不太方便就没有带，因为要回宿舍拿，就是一件黑色的卫衣，然后还挺时尚的。 不过小磊今天跟我来之前，他跟我说他今天穿了一条有点像校服裤子那样的裤子，你可不可以站起来展示一下？ 好，嗯，我的腿够长吗？ 去展示区吧， 你去展示区展示一下， 然后可以走一个猫步。 哎，他今天这个裤子真的很像校服裤子， 但是是好看的校服裤子。 对，如果校服裤子当年长成这样，我会愿意每天穿它。 不洗吗？ 洗了。其实这个裤子就是模仿我们以前的校服裤子的一种款式， 嗯， 就是这样比较阔腿的。 嗯， 就以前校服裤子都是这样能够把这个脚盖住一半的。 嗯哼， 但是以前没有欣赏到这种美，只是喜欢想把它缩成很细的那种铅笔裤的样子。 你知道这个尼龙的材质很像现在很流行的天鹅绒那样的一个材质。 对， 很像是丝绒 的，就是这种旁边带着这种竖纹的，就有一种非常青春的感觉。 小磊今天这个裤子看起来是时髦的。 是， 还行啊。 维维，如果是这样的校服裤子，你愿意每天都穿它吗？ 嗯，愿，当然愿意了。但是 什么？ 但是就是我觉得丝绒款还是会挑了。当假如说上学的话，毕竟还会到处滚啊什么的，他会 到处滚。 你上的是什么学？武术学校。 体育课，对不对？对，还是会容易弄脏吧，不好打理。我觉得这种样子。 所以你看维维跟小磊是代表着两类学生。 嗯， 小磊呢就是比较时尚的学生。 对， 维维可能更加的实际化一点。 不，我觉得小磊的外形是看起来那种学习很差长得好看。 哎，那这样说话你可以忍吗？ 我不可以忍，我还是要证明一下我自己。 自杀一下。 我高考分数可是570多的。 来维维，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 嗯，580多。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完事，590多。 真的吗？真的吗？ 假的？ 请问是真的吗？ 我是山东省高考大省，我不能输。 哎，所以你看维维呢，他其实就会比较实在一点，就讲究这个校服的实用性。 嗯，对对对。 所以请问维维，就是你的校服即便很丑，但是呢，如果学校规定，你就一定会按照这个学校的规定每天正常的去穿搭它吗？ 肯定是会正常穿搭，毕竟老师天天都在查吧。 是只是穿，还是也会有穿搭？ 只是穿。 我觉得这不光是维维，因为可能上高中的小磊，我们的女神小磊可以先回到我们的直播区来了。 嗯， 我觉得不光是维维啊，上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并时尚感并没有那么强。 嗯， 那个时候校服在我身上也只是穿，但是当时我就是那种有一点坏但不是真的坏的女学生啦，就是我会有一点点小心机，比如说在校服里面做一些手脚，可能自己就想穿 校服里面还能做什么手 脚？校服里面会穿一些好看的，自己认为好看的内搭呀。 嗯， 或者是女生 敞开着穿。 对，女生上学时候还有一些小心机，我们可以来简单讨论一下。 嗯， 就是会换一些好看的发卡或者是什么头花呀之类的。 所以这个环节我应该出去是不是？ 没 有女生们讨论。 没有。所以泽华，当时你上学的时候你是乖乖穿校服吗？还是有努力想把校服变好看？ 男生其实穿校服我觉得挺简单的，就是把这个也不用彻底的敞开，露一半出来，然后袖子给撸起来。 哎， 是吧？ 对，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校服袖子一定不能放下。 对， 无论多冷你都要把那个袖子拉起来。 对 对，而且绝对不能把校服拉在上，拉到很往上，因为这样你里面穿的衣服就看不到了，必须要拉到差不多在肚子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是的。 直接开着怀看。 所以这就是年代感了吗？大家可以看出来。哦，我们这边和他们那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啊， 毕竟我们00后跟他们90后也是有着10年的差别。 对呀。啊，其实是反过来了。 其实我们90后和00后确实有些不一样啊。 对，那你们说，哎，这样我们那边00后的代表们，小磊和维维，你们两个说一下。当时你们在上学的时候，比如尤其是小磊这样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嗯，是怎么样来想把校服穿得更好看的？ 对，其实我们学校是严格要求穿校服的。 嗯， 所以女生跟女生之间比拼美的那一点点就在于我们里面穿的内搭了。但是我们不像你们把这个拉链拉到这个 中间的部分。对， 那你们是怎么穿的？我很好奇。 拉到这个地方就是 差不多到 胸口这个位置， 然后会在里面穿一些不同材质的，比如像以前会穿一些蕾丝花边的衣服啊等等，就靠这么一点点的气力来展示自己的内在。 哎，我们那个年代蕾丝还真的是没有这么流行， 真的是。 而且请问它开到胸口这个位置也是看不到里面的材质的呀？ 会啊， 毕竟还是很高的，只是到胸口这个位置。 因为那个校服是那个有拉链的嘛，从这个地方拉，然后这一块呢就能够看出颜色材质。而且 那你们会把校服往后拉一点吗？ 会， 就有一种 oversize 扩型的感觉。 不仅是往后拉，而且还会和你们不同的，就是不是会挽到这个胳膊上，我们就是会选择 oversize 款，就是把这个手 全部都盖住， 盖到这儿， 对，天 哪，一定要成过手， 年代的差距、啊、 才会显得你特别时尚。 对啊，我很想哭， 我已经不能忍了。他刚才特别强调说，和你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们不一样， 画出了这个代沟。哎，所以那个维维，你也是这样穿的吗？ 我们学校，我记得我当时上学，我们学校好像学生不注意这些东西。 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我跟维维是同一个高中的，只不过他是2012年入学，而我是2005年。先哭一会儿。 并没有人想要接这样的话，这样冷下去。 对啊，就我周围的同学好像上半身都不怎么注意，就正常穿，然后就是袖子把手盖到，其实只是为了把手机藏住而已。 哦、 然后 对对对， 那下半身呢？ 下半身主要是从下半身，要不就是好像就是会卷裤腿，比如说上体育课的时候，女生会把裤腿卷细了，然后营造出那种感觉，只是会冻成。 哦，会卷裤腿， 对， 缩裤腿。 是扁裤腿还是干脆就给它撸起来？ 就卷起来，也不会把它撸起来。 卷到哪里呢？ 就是脚踝靠上的吧，就把脚踝 露。变成九分裤。 对， 即使冬天也要这样吗？ 即使冬天也要这样。 哎，真的很时尚。哎，像我这样的粗腿也是不可以到九分裤。 你们当年就咱们当年上学，你有没有改过？就是学校有没有女生改校服裤子？ 没有女生改校服裤子，但是校服的上半身就衣服那个部分，女生会进行一些改造。 衣服怎么改？ 剪短。 剪成露腰的吗？ 会剪成不规则形状的 啊？ 对， 我第一次听说。哎， 就会被通报。 对，这样 老师就会说，你看某某班的那个女生，她就把衣服剪成了这个样子，成何体统？但是其他同学就会觉得说，哇，好好看。 我当时是我们绝对不敢剪校服，但是 不敢。 女生们会把校服那个裤腿给改了， 嗯， 但是不是跟你们还是不一样啊？他们是可能找那种裁缝店，然后把那个裤腿本来不是很宽松放开的吗？ 是， 把它变成那种松紧口。 哦， 对，松紧口，但还是稍微短一点，大概到脚踝那个位置，就是九分松紧裤。 这个很聪明。哎，老师也没法说什么。 对，但你现在回想起来也不洋气。 是的。 在当时就是你放眼望去大家都是那样的穿着打扮的时候，你稍微有一点点的设计上不同，大家就会觉得眼前一亮了。 是的。 嗯， 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非常的嫌弃校服，而现在毕业了之后真的很想念穿校服的日子。 那是我们，所以你们两个人会想念吗？ 想念呀，毕竟我也是高中毕业3年之后的人嘛。 那你们就找出校服，每天穿着校服来啊。 对啊， 以后你就穿着校服来上直播呀。 怀念是一种感觉，但是现实又是另一种感觉。 所以各位，在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真的会看到我们今天的4位，有3位会换上校服。 对， 如果你想看到哪3位换校服的话，欢迎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当中留言给我们。 嗯，大家 比如说，我想看小雨换上校服，我想看泽华换上校服。 是的， 是不是？ 是的。那收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呢有很多，比如说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 FM98.2 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我们世界学生日特别节目了。 是，但是说到校服，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天气越来越冷了。 嗯， 其实家长很关心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孩子只穿校服， 对， 会不会很冷，不保暖？ 我们上半身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啊，正好也跟大家讨论一下。 嗯， 当年上学的时候，一般外面可能不会再套别的衣服了， 才不会穿羽绒服。 对，不会穿羽绒服。那我们校服里面当年都穿的是什么？ 先说你吧。 就是毛衣啊， 普通的毛衣， 普通的毛衣， 然后加一个校服外套。 对， 真的不冷吗？ 真的是那个时候不会觉得冷，但如果特别冷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可能会再加一个厚点的外套，但不会是羽绒服，然后再套上那个校服外套。 哦，是校服外套穿，是外套是穿外套的外面是一个校服外套。 对对。 哦，你们俩呢？ 我是穿羽绒服外套的，里面会穿少一点，因为在教室里面很热，基本都是把羽绒服脱下来的，然后里面穿少一点呢就会显得很瘦。 对 要这个样子。 到班级以后就把羽绒服一脱就好了。 对。 伟伟呢？ 我是选择把羽绒服穿里面，把校服套在外面，因为学校有规定是不允许在校服外面套衣服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厚衣服都要套在里面，毕竟校服很大嘛，随便套。 是有多大？校服里面可以罩一个羽绒服？ 可以，校服真的 很大，比自己的尺码要大很多号的。比如说像我们女生想穿 oversize， 你就可以订那个男生尺码的校服。 嗯， 请问在你那个年代，就是七十年代的时候，也是有 oversize 这样的概念吗？ 不要误导大家。oversize 一直都是流行的。 哦，所以我知道，因为伟伟他经常会把这个校服穿出来那种很臃肿的感觉。 你什么意思？ 就是 在攻击妹妹？ 不是，就里面穿很多， 嗯， 但是就一点都不冷了。 嗯哼。 不过呢，这种穿法的话，请问你自己觉得好看吗？ 肯定是不好看的呀，但是学校硬规定。 那裤子呢？ 裤子就正常穿就好了。 就比如说里面有个牛仔裤，外面再套一个校服裤子。 谁会在里面穿牛仔裤呢？ 最后提问一下 啊， 嗯，你们当时校服裤子里面会穿秋裤吗？ 会 啊， 会。 我会穿毛裤。 真的 穿棉裤， 像我这种腿粗的就不能穿，只能光着腿。 那当时你冬天作为男生你是怎么穿的？作为那个年代的闰土 icon， 好像就是真的很闰土的穿，很正常的穿。 嗯哼， 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就是很正常的穿。 男生那个时候上学穿校服会打理头发吗？ 会。 怎么弄？ 像我这种就一定会。当时是那种毛刺儿， 嗯， 就是比那个寸头要稍微长一点。嗯，然后那个年代，我们那个60年代、啊， 把它抓成一个揪一个堆儿吗？ 流行啫喱水。 哦， 啫喱水什么概念？就是头发一根一根一根一根跟刺猬一样，然后还特别好弄，在手上整一点啫喱水，然后头发啪一抓，一分钟成型。 老师不会来说你吗？ 觉得自己非常的刺儿头，当时觉得哇，帅呆了。 就是看起来像油头，没有洗头。 所以现在回看那时候照片，真是觉得自己土到渣。 是的，关于校服，真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哎，也希望大家能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跟我们产生共鸣，通过我们的世界学生日来回忆起当年，嗯，或者是现在正在上学的你有哪些好玩的故事发生。 是 在我们下半时段当中呢，也会真正的给大家展示当年的校服是什么样子的。 嗯，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我们下半时段见喽，拜拜。Your booty.

我刚刚看到你穿校服的样子，真的很想说， 爱上我了吗？不要这个样子，矜持一些。 那倒真的不至于。 说吧，你想说什么？ 只是想说，你穿着校服的样子，再配上你的颜值，还真的有点像高中生哎。 请问你们两位也这样认为的吗？ 就这样认为吧。 很勉强的说行吧。 因为泽华平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路人拦住他说，你长得好帅耶，你就像吴彦祖一样帅气。 谢谢叔叔阿姨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你知道上半时段我们在教大家怎么样把校服穿出来既时尚又好看又青春。嗯，当然里面的内搭很重要， 很重要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跟小雨里面的内搭真的是显得是非常非常的青春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干一件更青春的事情。好热呀， 好热，我要把校服脱掉。 哇，小雨里面穿的是白衬衣。 哇，你以为也是白衬衣，我们好有默契哦。 这个白衬衣看起来很好看、 啊、 很好穿的样子， 非常的有质感。 请问白衬衣到底怎么样选才可以选到又好看又时尚又适合自己的呢？ 反正我今天选的是零度衬衫。 我选择的也是零度衬衫。很巧， 很有默契、yeah. 来，我们一起，如果你们也觉得我们两个穿的衬衫很好看的话，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来点击购买。当然我们并不是盲目的推荐给大家， 是因为它这个材质很特别，首先它不容易出现褶皱， 是 对，而且穿在身上也不会像普通的那种白衬衫你会觉得硬硬的， 对， 它是那种很软的质地，我会非常喜欢。我觉得无论在任何场合，比如说要去面试呀，或者是参加一些简单的活动啊，都可以穿这件衬衫。 而且重点是你看我们这个领口这个扣子的设计、嗯、有一种布灵布灵的感觉。 对， 当你有一些特别的场合需要有一些独特的设计的时候，选择它是没错的。 是的，它这个领口的布灵布灵的扣子其实是一个点睛之笔。 是，而且男生的这个衬衫是有腰身的哟， 像我这种本来就有腰， 特别哟。 对，本来就有腰的女生穿上去会显得你的腰更加的纤细。 是的，好了、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的连线我们刚才要和大家连线的这位朋友。 是的，我们再来把画面交给来自于韩国釜山的侯森，看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Hello 侯森，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吗？ Hello， 大家好。 嗯，好，请侯森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学校那边在今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置？ 啊，好的。啊，大家好，我叫侯森，来自东山东，现在韩国釜山的东西学。 哎、嗯，在韩国釜山。 现在是韩国时间17:37。 嗯。现在是韩国时间17:37。嗯。由于我们这个信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时断时续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可以感觉到他们那边天气好像比较妙暖和耶，他穿的很少。 真的感觉到侯森很猴急猴急的想要跟我们分享。 可是由于信号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只能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咯。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吗？好的，还是不够理想，那没关系，那我们稍后再继续的连线吧。 是的，也感谢侯森在很寒冷的韩国跟我们进行连线。 嗯，接下来就是真真正正的我们的硬货时间了。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刚才在下半时段一开场的时候我们都穿的是真正的校服出现。 对， 而且呢现在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刚刚穿的这一件我现在可以再穿上，是真的是我上初中时候的我们学校的校服，哎，北京55中的。当年我对这件校服非常的嫌弃， 嗯， 因为它后面一会儿我会在展示区给大家看，它后面有一个大地球的设计，就像身上背负了很重的重担。 我觉得你这校服的材质就是标准的那个校服的那些材质的设置。 对啊，就是校服啊， 看起来非常的一般。 嗯， 如果看正面的话， 嗯， 但我反倒觉得你后面的地球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设置。 对，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要不要转身给大家看一下？ 好呀好呀。 其实你那个凳子可以转身。哎，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球的设计当中呢还有一个地图的一个哎，不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中国版图这样的一个设置哈。 嘿， 所以当时你觉得不好看。 对啊， 现在呢若干年之后呢， 若干年之后昨天晚上我穿上了之后我还是觉得不好看。 不过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你后面签满了这个签名。 对，因为当时初中的时候班级里面同学关系非常好，到毕业的时候、嗯、大家都是很纯真的那种友谊、 嗯、 就抱在一起抱头痛哭。 这个签名。 对，因为当时初中的时候班级里面同学关系非常好，到毕业的时候、 嗯、 大家都是很纯真的那种友谊、 嗯、 就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哎、 嗯， 就想着应该把校服上面签满同班同学的名字，这样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毕竟是30年前的美好回忆了。说完你身上那件校服，接下来是我身上的这件校服。 看起来非常的合身。 泽华，你不要笑得太过于谄媚，因为你如果笑得很咧的话，你会有褶子哦。 进广告吧。虽然我这个校服看起来非常的合身，但其实并不是我的衣服了。嗯，物归原主好不好？然后请这个原主来自己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校服其实是今天我们嘉宾维维他的高中校服。 嗯。所以这是你穿过的校服哈？ 对，是我穿过的。 咱俩 size 居然是一样哎。 对， 没有，我们女生就是会故意买大一号 啊。来吧，你当时是喜欢这个校服的吗？ 校服肯定是不喜欢的。 这个款式设计是你不喜欢的？ 没有人会喜欢校服的设计，在上学的时候。 但我觉得他那个其实设计比你这件好看哎。 啊，好看在哪里？ 就是没你这件， 这两件我都有啊，一个是我高中校服，一个是我初中校服，怎样？ 你这件材质就感觉不是很想穿的样子， 嗯哼。 但是维维那件校服的材质感觉有点像那个现在流行那种棒球衫的那种材质。 对， 可是我的这件校服就是很经典的那个黑白红的搭配。其实很多校服虽然看起来不一样，但是都是这种黑白红啊，或者什么白蓝呀、这种搭配。然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图片，就是有一个男生来演绎这种蓝白校服，穿上就是这样的， 有一点像陈伟霆啊，这个 对，还挺好看的。 是， 但是我觉得他穿这个校服，就是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这种校服风的衣服穿好看的话，最重点的是他的一些小搭配。 嗯， 比如说图片里的这个男生，他戴了一个很好看的围巾，就让整个的时尚度提升了一个点。 哎，你知道这个围巾的打法也是能够体现出年代感和年龄感的。 嗯。嗯， 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像许文强一样，就乱打一下，然后这样一背过去。哎、 我要跟你讲，我又跟你有共鸣了。我们那个时候上高中，我跟我的一个闺蜜，我们两个一个人带一个，我们两个就是她是带一个粉色围巾，我是一个白色的，都很长。当时也不会说有各种很多技法，当时流行的技法就是这一边搭下来，然后这一边的这一条直接搭到后面去就完了。 很像流星花园当中的百合和 等于是没有记得很完整。流星花园的千惠和千岁， 千惠和百合， 千岁还是千惠， 就是他们两个人， 反正他们两个人。 所以你们现在打围巾会怎么样的打法？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特别流行一种围巾，就是那种一个圈圈的那种毛线围巾，然后就会一缠之后挂在脖子上。 所以是真的会研究怎么样把围巾打得更时尚吗？ 会啊会啊，因为毕竟校服不好搭配嘛，如果搭配的很乱的话会被别人给吐槽。 小磊的内心潜台词是，毕竟我跟你差了那么多年，当然是不一样了。 小雨，你觉不觉得小磊根本没有时间学习？ 对啊， 他每天都在想怎么样把校服穿得好看。 没有没有， 怎么穿里面的内搭，然后怎么样把围巾打得更好看。 女生都是这样啦，可以理解。 小磊，你现在还在上学是不是？ 对，我上大学。 要不要给你班主任打 call 一下？ 所谓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小磊的高中班主任。 哎，老师，我在这儿。 来，大家也可以看到小磊身上也有一件校服哈。 嗯， 小磊，你这个校服是谁的？ 啊，我这个他这个校服是我表妹的校服，是来自日坛中学的。 就现在的学生穿的校服？ 也是几年，也是大概几年前的了。 哦， 对，我超级喜欢这个颜色的搭配，因为我之前的校服都是红白色，就特别抗拒红色搭配。我觉得这款蓝白色特别洋气。 哎，所以今天在场我们带来的这三件校服，你们觉得哪一件是现在可以靠近那些大牌就稍微好看一点的配色？你觉得哪一件是比较洋气的？就 是 如果搭配一下， 我觉得是小雨姐穿。 你觉得是这一件？ 对对对。 哇，伟伟呢？ 可能因为我本身比较洋气吧。 陈伦本 身的，就是你自己身上这一件。 这个 好，他们俩各人一票了，你会投一票给谁？ 我会投给我自己。不是因为我自己穿这个校服，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配色，如果你稍微改造一下的话应该还 OK。 不要看它的材质，如果把它材质换成很高级的但还是这样，你会觉得好看吗？ 既然这样 Q 到自己了，那不妨我们就来问一下，怎么样改造可以让它显出来更时尚一些呢？ 嗯，比如说如果大家选择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样类似款式的，其实现在应该是那种棒球衫。 对 对吧，棒球衫。首先它的材质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可以是那种，如果做成棉衣质地会不会好看一点？ 针织的那种吗？ 对， 毛线的那种针织法吗？ 毛线针织法，或者就真的是棉衣里面有一层薄薄的夹棉。 是。 对，然后那样的话你穿一个高腰裤，它这可以长度再比现在短一些，刚好到腰的位置，然后穿一个高腰裤。 你说里面穿一个高腰裤再穿一个棒球衫？ 对， 然后棒球衫是塞到这个裤子里？ 不塞到裤子里。 嗯， 棒头山就是超高 子里是很有年代感的，不小心又暴露出来自己那个年代。 我怎么会给大家提这种建议呢？棒头山就是那种超短的 oversize， 我觉得就很好看啊，这种配色。 外面就这样穿、啊。 对，我觉得它主要是因为我现在身上这件校服，首先确实有年代感。你像我是02年上的初中， 没有人 cue 你这一点 了。对，所以它的材质首先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只要把它材质改成比较有质感的那种，就还 OK。 好，这是70年代的小雨，如果再穿这件衣服，他会这样穿。 你不要这样 cue 我啦。 请问00后的这个小磊，如果你再重新穿这件衣服，你会怎么样穿搭它？ 我觉得我跟小雨的意见还挺像的，就是材质改一下，因为那个材质确实很有年代感。那我们那会儿也是这种材质，就是很标准的校服，一穿就知道这是一种校服。如果改成现在的款式的话，我觉得那个版型可以变一下，就是那个肩膀地方可以往上提一下。 肩膀往上提， 对，就 哎，我反而觉得应该溜肩哎， 溜肩有一种 oversize 的感觉， 对呀、啊， 往上提是耸肩吗？ 不是啊， 就60年代歌舞厅的那种感觉，it's show time。 我是配合你们的年代说的， 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坏。 就看完今天这期节目，大家真的以为我是70年代的，那我保养的还不错哎。 所以，那你这件衣服里面会怎么穿？ 里面的话还是会穿打底衫呢、啊，圆领的那种， 就像你现在这样的吗？ 对对对， 可以穿一个圆领的那种。棒球衫质地的，哎，怎么说？就对对对 对， 卫衣的质地， 嗯，对，差不多。 好，那也是蛮期待。那维维呢？你会怎么样设计你自己身上这件衣服？ 我觉得还是也要把版型改一下吧。我觉得肩也应该是溜肩下来的，因为校服好像都太严丝合缝了，有时候。然后，而且这个校服底下是缩口了，有时候就会很奇怪。好多学生都会把它故意弄卸了，就松松垮垮的那么穿，感觉会更好一点。 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你看小雨穿这个校服的时候，她这个领子是竖起来立起来的，而维维穿这个校服的时候领子是往下趴的。 我也是往下趴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年代感的差别。 不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奋斗电视剧影响了你整个一生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样子？ 不要这样揭穿我好吗？其实没有啦，刚才没有太在意这个领子。今天这期节目简直受到10000点伤害。 好，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再尝试的连线一下我们真正的大学生哈，韩国釜山的这位学生朋友，看看此刻我们的连线能不能 OK。 是的。 Hello，Hello， 哎，这会儿可以听到我们说话了，我们也可以听到你的很清晰。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我叫侯森，今年22岁，来自中国山东，我。 他是在介绍自己的学校所处的位置。 对。 对，我们学校呢，现在目前是1991年成立的，最好的两个专业呢是电影类和设计类。每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我们学校都有参与，也是唯一一座，釜山的大学可以参与到的学校，也唯一是我们学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之前的学校这个电影类特别的火，出过一个韩国特别有名的导演， 谁呢？ 他是韩伟。 这么有名，以至于突然间就卡了， 因为太有名了。 对，可能我太激动了。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孔子学院，是釜山仅有的几所。每年我们的孔子学院都会举行中文的诗歌朗诵比赛。去年我还有幸作为表演嘉宾跳了一首《梁祝》。 很厉害。 所以在今天你们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吗？ 对，我现在就那个教学楼前等着我们教授，我们教授今天会带着中国的留学生和韩国的留学生一起聚餐。 哇！ 学校呢对那个中国留学生特别的友好，每年的中秋节过年的话，留学生都可以领到月饼和饺子这种小礼品，过年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就是小的红包，虽然就是价值不高，但是每个人都会领到一个教授送给你的小红包。 那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啊。 可能每个人的价值是1000韩元吧，大概也6块钱。 重点的是那份心意了，很温暖。 对， 对，红包都是上面有中文的那种，就是韩国教授，我们学校的大部分教授吧都会一点中，都去中国教过教，所以说他们对中国留学生也是特别的友好。我们学校目前的在校中国留学生大概有500多人吧，就我们这一所学校。 哇哦！所以侯森稍后呢就会跟自己的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朋友以及韩国留学生朋友一起去大 party 了， 很棒！那也预祝你们一会儿的 party 愉快喽， 祝你们开心喽。 好， 好的， 我的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么多。北京青年广播生而不同，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再见， 拜拜， 谢谢侯森，拜拜， 拜拜，谢谢侯森。好，现在画面继续切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世界学生日的特别直播。我们， 你知道，学生就是会很骄傲自己的专业。 嗯， 刚才侯森在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就很骄傲的说我们电影专业有多强多强多强，最后他也没有说自己是不是电影专业的。 他肯定是电影专业。专业的呀，我猜的啦，不然他不会说电影专业有很强。 我最近有发现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们有这个飞行员专业嘛？ 嗯， 这他们飞行员专业是有着统一的那个飞行员的这个服装的， 嗯， 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他们的院服。 对， 就是跟现在大家看到的飞行员的样子那个衣服是一样的， 那很好看， 穿到身上我觉得很帅气。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哪个学校你自己的这个校服本身是很漂亮的话，你每天穿上去，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很骄傲， 自己也会觉得很洋气。 是，我就记得我们当年就很羡慕那些国际学校的那些学生， 非常羡慕。 他们会有一些很特别的领口设计啊，然后袖口设计啊。 我跟你们讲，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校服是55中的，我们学校是有国际部的， 嗯， 当时北京最早年间的有国际部的学校。然后呢，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很羡慕，因为国际部的学生他们的校服都是某什么三什么草什么牌子的。 哇哦，在那个时候已经觉得非常的时尚 了。对啊，在2000年出头这个年代， 哎，我觉得现在如果能穿这个品牌也是时尚的。 对呀，啊，所以当时就很羡慕，为什么自己的校服不能像国际部的呀，不能像那种什么电影电视剧当中校服一样。 所以小磊和维维，你们也会这样吗？ 对，我觉得当时我最羡慕的一种校服的款式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青春剧里面的一样，是裙子，然后是衬衫加那种棕色的小短裙， 就女生和男生都有个小领带一样的那个设计。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时都是这种非常大袖口的设计。 这种一种哟 come on what's up yeah 来 battle 一下这种 是什么，对对对 那是嘻哈少年。 维维呢，你会有羡慕就别人的校服的时候吗？ 这个我们学校的国际部多的只是这块多了一个徽标而已， 嗯， 细小的差别， 就是特别细小，就全部都一样，就这儿多了一个徽标。然后学校可能体会到我们并不是很愿意穿校服，每年的最后一天，比如说12月31号，学校就会搞一个嘉年华，大家可以集体不用穿校服，随便穿自己的衣服， 好开心吧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很开心，但是大家还是会作死把校服外套穿上。 如果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想我这一天该穿什么。 所以各位想象一下，就是校服这么简简单单的事情，我们今天真的可以聊一整期节目。 对， 而且大家都是非常开心和非常搞笑在怀念， 因为也勾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所以虽然当时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把校服穿好看，但是穿校服的年纪还是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快乐。 是，今天是世界大学生日，在节目的最后结束之前呢，还是祝所有的大学生朋友们真的要开心快乐，享受好现在的每一天。 是的，不光是大学生，其实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要珍惜你们的学生时代。等你们毕了业，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当然如果毕业的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 心态年轻，心态像一个学生一样， 嗯， 活到老学到老嘛，永远都是学生。 是这样的，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世界学生日特别直播。我们这里是女神百分百， 是 也欢迎大家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为您带来更多的世界学生日的大型直播活动。今天我们全天多档节目都将聚集校园生活进行可视化的直播和连线，那在稍后的时段呢，会有更多的我们来亮相，请您跟我们一起相聚在北京青年广播，释放青春，激情我们。 喜欢我们衬衣的朋友们记得要去购买哟。 是的。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泽华， 我是不好意思再说丰台小何穗了，我是学生小雨， 还有两位朋友也是感谢你们。 我是真学生小磊， 我是真学生贝贝。 拜拜， 最后还要呛声一下， 周末愉快， 拜拜。Losing.